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个周末的晚上，街上走了一醉汉，这醉汉啊，一只脚踩在马路牙子上，另外一只脚啊却踩在路边的水沟里，在大街上他就这么踉踉跄跄的一步一拐的往前走。走了没多久啊，他被一位警察发现了，这警察过来拦住了这酒鬼，很不客气的对这酒鬼说道： 嘿，醉鬼，你还是上我的车吧，我带着你走，你瞧你都醉成什么样子了。 这醉鬼听到了警察的话也没客气：警察先生，你敢断定我肯定是？ 哼，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当然是喝醉了，别废话，赶紧上车。 这醉汉听到了警察这话之后啊，哎，突然长舒了一口气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非常高兴地说道： 感谢上帝呀，我还以为我瘸了呢。 说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来到了一家修车厂，为他的汽车买了一块昂贵的电池。六个月之后的一天，这个司机开着他的车，怒气冲冲的来到了这家修车厂。一进修车厂的门，他就抱怨： 老板，我买你们这块电池的时候，你说这块电池能用到我汽车报废，可是现在你看，刚刚过了六个月，这块电池就不能用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听完他的话，修车厂的老板一边道歉一边解释： 对不起先生，这的确是我的错。上次我还以为您那辆破车开不到六个月就得报废呢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在一公司里啊，有俩白领，他们正好坐对桌，这俩人呢又非常喜欢聊天，这其中一位啊比较爱吹牛，正巧赶上他最近正在一所夜校里头补习呢，于是乎一聊天啊，他就开始跟他坐对桌的那哥们吹牛。 嘿，威廉，你知道吗？我参加夜校学习已经五个月了，我下周就要参加结业考试了。 真的吗？祝贺你。 其实这没什么，只不过我上了夜校之后，我发现我自个儿知道了不少东西。哎，你知道格林姆贝尔是谁吗？ 不知道，约翰，他是谁？ 你连他都不知道，他就是1876年发明电话的那个人。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，你肯定会知道。 听了约翰这么说，坐在他对桌那威廉感觉很不好意思，不过这一天的谈话呢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可是没成想，这第二天这约翰又开始变本加厉，继续跟他吹牛。 嘿，威廉，你知道亚历山大大仲马是谁吗？ 不知道，约翰。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他就是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呀，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，你早就知道了。 听约翰这么说，这威廉又弄一大红脸，不过呢他还是没发作，这天的谈话又是戛然而止。到了第三天，这约翰跟威廉来到公司之后，这约翰刚一坐定，马上又开始拿他上夜校的事儿炫耀开了。 嘿，威廉，你知道让雅克卢梭是谁吗？ 不知道，约翰。 你连他都不知道，他就是忏悔录那本书的作者，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，你早就知道了。 听了约翰又一次这么说，这威廉实在是摁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了，他愤怒地站起身来，对正洋洋得意着的约翰大声问道： 哼，见多识广的约翰，那好吧，你知道乔治·亨利是谁吗？ 听了这话，这约翰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也没想明白这乔治·亨利到底是谁，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， 威廉，说实话，你说的这个家伙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你眼下里没教我们这个。 听了约翰这么说，威廉非常满意，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大声说道， 哼，这就对了，夜宵教不了你这个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叫乔治亨利的人就是经常跟你太太鬼混的家伙，你要是不上夜宵，你早就应该知道他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个班级期末考试之前啊，同学们都在埋头苦学准备下个星期的模拟考试，这一个个都累得是头晕眼花。此时突然班里的班长从楼道跑进了教室，一进教室他就跑上讲台，对正在埋头苦学的同学们大声宣布， 哎，我说同学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，好消息就是下星期的考试取消了。 听到班长的这个话，班里的同学马上都非常高兴，班里立刻沸腾起来，而班长好不容易才把气息平缓了下来，他示意大家赶紧要安静一下，因为他还有话没说完呢。 你们给我静一静，给我静一静，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。我这还有一个坏消息，坏消息就是下个星期的考试挪到今天了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旅行者波西，他来到一个村庄旅行，可是呢快到晚上的时候啊，他开车沿着一条公路啊，他走瞎了，找宾馆找不着，突然他看到一老人站在路边，他就马上把车停下来问这老头。 哎，老先生，我想去幸福旅馆，您知道在哪儿吗？ 老头点头说道： 我知道，年轻人，而且我非常愿意为你带路。 听到老人这么说，这波西非常的欣慰，他琢磨着这老头啊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于是二话没说，他就把这老头让到车里了。可是这波西带着这老头开车都开出去大概12英里左右了，还是没见着宾馆的影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波西看到路边有一所小房子，这老人也看见了，而且呢还示意他在这小房子前停车。这波西先生把车停下来之后呢，下车看了看这房子，然后回头问这老头。 老先生，我想您是弄错了，我要找的是幸福旅馆，您看这儿不是旅馆对不对？ 这老人听波西这么说很高兴的说道： 年轻人，看不出来你智商还挺高。没错，这不是宾馆，这是我住的地方。现在年轻人，我告诉你怎么去幸福宾馆，你把车头调回去，再往回开9英里，就在路的右边，那就是幸福宾馆了。 有这么一天，约翰先生刚下班往家走呢，走着走着他突然想起了一事儿，哎，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，于是他赶紧拐了个弯，开车到了一家玩具店。下车之后啊，他赶紧跑到了玩具店里问店员： 服务员先生，请告诉我你们橱窗里头那个芭比娃娃卖多少钱一个？ 先生，要看您选哪一款了。我们店里的芭比娃娃品种很多，比方说健身的芭比娃娃19.95美金，参加宴会的芭比娃娃19.95美金，踢足球的芭比娃娃19.95美金，还有70年代的怀旧芭比娃娃19.95美金，而这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375美金。 听到店员的话，约翰先生感觉得很奇怪。 为什么那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卖那么贵？375美金，比其他的贵多了。 店员解释道： 先生，连这个道理您都不懂吗？您瞧，我们这儿卖的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，必须要和他前夫的房子、汽车、游艇、小狗、小猫和所有的家具一块卖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啊，儿子一放学回到家里，看见姥姥来了，马上就向姥姥诉苦： 姥姥，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可不好玩了，语文课老师请假了，结果英语老师给我们连上了4节英语课，我头都快昏了。 听到自己外孙子这么说，这当姥姥的赶紧安慰： 哟，小宝啊，知足吧你啊，你就上了4节英语课，听人家说啊，那些住在英国的孩子那才叫苦呢，啊，生下来就得学英语，一直得学一辈子呢，你瞧人家都没烦，最后不也都坚持下来了吗？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 Erican 先生采访一年近九旬的老人，在采访过程当中啊，他就问这老人希望能活多久，顺道时候也问了他希望他的太太能活多久。这老人非常乐观地回答道： 我嘛，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到120岁，同时我希望我太太能活到119岁。 为什么呢，先生？为什么您要活到120岁，而您希望您太太只活到119岁呢？ 这个嘛，我这主要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能过上一年平静的生活。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天吃过晚饭之后，妻子对憨厚朴实的丈夫语重心长地说道： 亲爱的，现在街上盗匪横行，有点不安全。我想要是你把钱都放在我这儿，应该是最安全不过的了，这样就绝对不会有小偷偷走你的钱了。 听到太太的话，丈夫回答道： 这个我懂，不过我怕我把钱都放在你那儿，你会把钱都花掉，在这一点上你和贼是一样的。 有这么一天晚上，一个小毛贼在偷人钱的时候被人抓住了，后来他被人起诉，在法庭上这法官问他： 贝哥，你老老实实说，本月18号你到底偷了保险柜里多少钱？ 没偷多少，有零有整，一共是1688.8元。 你老实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 这个嘛，我的动机很简单，我就是第一次作案，想图个吉利。 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已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决不会错。第一次 此直到天长地久。 刘笑、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伤痛再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